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寻找诵读人，我们邀请热爱朗读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朗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来听由我和两位朗读爱好者苑一、朱萍萍两位共同朗读的毕淑敏的作品《柔软的时光》节选。 柔软的时光节选。优美在字典上的意思是美好，做一个美好的人，我相信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愿。除了心灵的美好，外表也需美好。为了这份美好，人们使出了万千手段，比如刀兵相见的整容，比如涂脂抹粉的化妆。为了抚平脸上的皱纹，竟然发明了用肉毒杆菌的毒素在眉眼间注射，让我这个曾经当过医生的人胆战心惊。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美容之法却被人们忽视，那就是读书啊。读书的时候人是专注的，因为你在聆听一些高贵的灵魂自言自语，不由自主的谦逊和聚精会神。即使是读闲书，看到妙处也会忍不住拍案叫绝。长久的读书可以使人养成恭敬的习惯，知道这世界上可以为师的人太多了，在生活中也会沿袭洗耳倾听的姿态。而倾听是让人神采倍添的绝好方式。所有的人都渴望被重视，而每一个生命都不应该被忽视。你重视了他人，魅力就降临在你的双眸了。 读书的时候常常会会心一笑，那些智慧和精彩，那些英明与穿透，让我们在惊叹的同时捏叶展颜。微笑是最好的敷粉和装点，微笑可以传达比所有的语言更丰富的善意与温暖。有人觉得微笑很困难，以为是一个如何掌握面容的技术性问题，其实不然。不会笑的人，我总疑心是因为书读得不够广博和投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8.5亿，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望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环路方面的情况，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兜治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华威桥北向南方向，华威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盏城市的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晋桥。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打开我们城市当中几家书店的大门。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灵魂，打开书店之门，诗意栖居，让书香温暖我们，也温暖我们的城市。12月5号，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上，2018年最北京实体书店新鲜出炉，新华书店花市店、北京外文书店、北京社科书店、字里行间德胜门店、正阳书局、大地书院、全民畅读特钢店、延吉佑北京汇聚店，这几家书店获评2018年度北京阅读季最北京书店。这样的评选为老百姓们走进书店、感悟最具北京特色的阅读空间提供了选择。那么在本周六以及下周六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当中，北京文艺广播的几位主持人们将带我们打开这些最北京书店的一扇扇大门，去那里感受别样的书香。那么今天咱们要去探访的第一家最北京实体书店，不论从它的外观、空间布置，还是它售卖的书籍，都是京味十足。这就是位于西城区的全国首家特色阅读空间——正阳书局专读空间。砖是砖塔的砖。带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阅读空间的，将是从小在西城长大的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大鹏。跟随他的脚步，我们一起去西四南大街看看吧。 西单呀，是咱们北京人最钟爱的市中心的繁华商业区。从西单往北到西四，您准能注意到路西有一座古老的砖塔。这座16米高的9层密檐式砖塔耸立在一个不大的小院中，毗邻的这条胡同呢，就是被称为北京胡同之根的砖塔胡同。和北京的很多古迹一样，这座塔和塔下的小院见证了生活在西四地区几代北京人的生活。 原来这是那药店那楼，完了我们那大门在那儿啊。种的这香椿树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我们，我20来岁的时候，这香椿树就这么粗。 这棵树没动哈，这一溜 儿。2007年，万松老人塔被列入西城区保留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中，文物部门开始对古塔进行勘探和保护。曾经住在塔下小院里的老街坊们逐渐搬离。2014年4月23号，世界读书日这天，这座古老的院落面貌一新，成为了一个书香满溢的新型阅读空间。曾经有读者送给正阳书局专读空间两句话：一座山门隔市井，书局异乡共先人。 到了这儿啊，真是有这种感觉。紧邻西四南大街的这个院门，隔开了门外的车水马龙和门内的鸟语花香。 2014年4月23号，河西城区文化委以利用文物来保护文物的理念，开设了正阳书局专读空间，全国首家特色阅读空间。 专读空间的掌柜崔勇是土生土长的80后北京人，对老城有着深厚的感情。跟着他的脚步，我们走进山门，进入小院。专读空间的这个小院不大，大概有350平米，就围绕着中间的万松老人塔。 这个塔是金元时期的高僧万松老人的藏骨塔。这万松老人呢，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宗派曹洞宗的祖师，一代祖师，是耶律楚材的老师。 这座万松老人塔是市区现存的唯一一座砖塔，2013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院的南北各有一排厢房，是现在的书店。 正阳书局是北京唯一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的特色书店，所以无论它的装饰啊、陈设，包括它的这些我们的这些书的规划、图书的规划，都是和北京历史文化相关的紧扣主题。 就像崔掌柜的说的，这小院啊还真有咱们老北京的风貌。 北京这个四院啊，这个人文景观里有这么一句话：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一景呢，在咱们西四砖塔这小院里头基本上全了。您看那边有四株紫藤，下面还有葡萄架啊，这是天棚鱼缸。我收来的这个当年在四院老宅子里搬出来的邓江泥的这个老鱼盆、老瓦盆，包括这个是老荷花缸、石榴树。 小院的北墙外就是著名的砖塔胡同，胡同的名称啊是由元代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鲁迅、张恨水等历史文化名人都在这条胡同里住过，鲁迅还在这儿写出了《祝福》、《在酒楼上》、《中国小说史略》等作品，可见这个区域一直都被文人雅士所钟爱。而如今呢，这儿也成了京城著名的文艺青年打卡圣地，所谓的网红书店。 这里是在国外的网站找到的，他是说北京好的书店，特别的书店。 香港来的游客陈小姐可是转错了几个地儿才最终找到的这儿。崔勇说，专读空间有两类顾客最为典型：拎着行李箱的和提着菜篮子的，也就是来北京旅游的外地游客和故地重游的老街坊。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阅读习惯，只要是找老北京相关的这些图书，都会奔西四万松老人塔。一个是这儿环境非常舒适优雅，另一方面啊，这儿交通也非常方便。 天气好的情况下，专读空间每天会接待近1000位读者，除了来赏景拍照的，更多人还是奔着近4万册的与老北京历史文化相关的藏书来的。小院南北的5间房经过精心布置后，被划分为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京味书房几个区域。 这个是我们来可以进的。 相比较来讲，北屋更古色古香，内檐装饰、室内陈设到图书规划，都是按照清末民初文人书房的格局来还原的。 这些隔断、这些老的桌椅、花盆、山石陈设，就内檐陈设装饰都是我收来的，恢复到这个院子里目的是呢，通过这些陈设，通过这些布置，来恢复一个清末民国时期北京文人书房的一个读书环境，让大家在这种语境下、这种环境下更好的、更深入的阅读北京。 老桌椅、老窗棂、老地图、老物件，虽然并不宽敞，却充满了浓浓的历史韵味。 这是哪个朝代的？这是还是民国的了？清朝的没有？ 那个就是黑白的，那就是清末手绘的那个。 这不是西四这块吗？西四牌楼，这可是有日子了。 李老先生在北屋找自己想要的老北京地图 啊，老北京的东西比较多，我要买份地图回去挂上。 京城各个时期的地图恐怕还真只有这儿有。 大家都知道，现在找北京的这些资料，无论是地图也好，还是书也好，然后照片都直奔中央书局。清代是最老的一个版本，是京城内外首善全图，这是我当年收藏的一版这个清末的老地图，当年是这个石版印刷的，宣纸本。再往后，这是1936年一个美国人手绘的，彩色的，它的这些标注很有意思。你看这儿，京剧的发祥地大栅栏，这儿画一个京剧的盔头，这儿菜市口是干嘛的？看人呢，拿着一把大刀，这儿卖什么的？卖灯笼的，画一灯笼，非常直观，非常形象。另外，这是40年代北平内外城详图，北京秃子型的城市轮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四九城。然后再往后这一版呢，是1981年北京市地名办公室对北京的胡同街巷进行测绘做的地名普查。 崔勇说，他这收藏了一张特别难得的原版地图，很多人都是冲着这地图来的。说着，他打开了房间里的一个格扇。 这是北京啊传统的这个四合院啊房间的一个布局，一明两暗，一个明间两个，这外边一个大间大开间，这里边呢隔断里头相对来说私密一点，可以当书房啊，也可以当什么，就是什么都可以。 打开这个隔扇门，正面的墙上挂着崔勇的宝贝地图。 这屋里放的地图都是地图的老地图的原件，各个时期的北京地图吧。其中这张地图，大家有很多的读者慕名而来，就为了看这张地图。这是1939年日伪时期日本人规划的北京城，叫做《北京都市计划要图》，实际上是一个战争的侵略行为。 从北屋出来，绕过砖塔，对面的南屋里依然是一整面墙的书架。 正阳书局的书架呢，进行分类的原则呢，和一般的书店，文史啊、社科呀、文学呀，分类不太一样。我们是根据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特性进行分类的，比如说这儿有京味文学、影像资料、风物，北京人好吃好喝，专门还有一个吃喝，包括城市规划，这是舆图、旅游指南、文史资料、艺术，还有自然科学。这儿呢，党政史料、农工商史料、地方志。读书品名，这是老北京传统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所以我们这儿给大家预备了茶水，大家最喜欢的还是花茶。这是我们从景德镇定烧的老的提梁壶，在这种环境、这种语境下看这种老北京的书，喝老北京的花茶，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哈。 流连在这小院当中，我突然想到郁达夫先生的一段文字，他说：“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迅歌的飞声。在专读空间，也许你能体会到这段文字的几分意境。 在正阳书局专读空间，我们感受了纯正的北京小院。那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贺林将带我们去到另外一家最北京书店——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字里行间源自古文“风云土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是一个连锁的书店品牌。但是，这个连锁的书店品牌当中的每家门店都有着自己的特色。能被评上最北京书店，想必这家店也是有着独特的设计。从正阳书局出来，我们沿着西四南大街一直往北走，大约4公里，穿过北二环，在德胜门东大街上就能找到这家店。在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大街上，古老的德胜门箭楼巍峨伫立，沿德胜门外大街向北走不到300米，就能看到国家汉办的办公大楼。而记者这次前往探访的字里行间书店就坐落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的楼下。字里 里行间是一家主要面向都市年轻人开办的会员制连锁书店，除了贩卖书籍之外，还涉及各类文创产品，结合咖啡休闲与人文分享空间，为读者提供便捷舒适的文化体验。进入字里行间德胜门店的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艺术文字，其中字里行间几个字后面有一个外文词汇 BELENCRE， 记者试图用英文的方式拼读却没能读出来，原来这是一个法语组合词汇。字里行间德胜门店的梁店长介绍， 其实它叫白朗克， 是什么意思？ 是美丽的书墨的意思，是两个法语结合的，一个 B E L， 一个是 E N C R E， 这是结合的 哦， 法语美丽书墨的意思， 挺浪漫的一个词。 穿过大厅进入书店，一股文艺气息扑面而来，若隐若现的爵士钢琴音乐搭配着琳琅满目的各类图书，让人的心一下子就变得沉静下来。 这里这么多书啊，大概都有多少种类别？ 类别的话，文学类、童书、社科、历史、哲学、艺术，还有双语什么的，还挺多的。具体的种类我没 比较全，应该算是。这里的读者群体大概是都是些什么样职业或者什么样年龄段的人？ 平常下午四点之前，基本上这里就是一些在我们这儿办公或者在我们这儿谈事儿的，就是上班的人。 哦，然后附近的， 对对对， 哦， 附近的，要不就是汉办，要不就附近的各个公司的。下午四点之后，也就小孩放学那个时间段，可能就小朋友比较多。 除了种类繁多的图书，书店墙上的许多画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画色彩明艳，天马行空，但显得有些稚嫩，似乎是出自孩子之手。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跟西城的一个培智学校，就是这个画它全都是那个残障儿童画的，都是他们自己画的。 哦，真的看不出来。 对对对，这是我们做的公益。然后有一年六一的话，我们也举办了，就是跟他们的家长还有他们自己在我们这儿，就是也办了一个活动。这些画全都是他们自己画的，挂在我们这里就是算是义卖。 收入是到时候是 对我们 给到他们吗？ 对，全部都会给到他们。给到他们就是这些小朋友自己手上，他或者他的家长手上。 确实，就是如果说这个进账了，对小朋友本身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 对，而且这个画的话，就很多我们这儿有很多客人也特别有爱心、就爱心收购了什么的，都自己买走。而且他们买的时候也会跟自己小孩说，这个是我们做爱心的，这个是我们给那个残障儿童捐款的，给他们做爱心的这个。 哦，这很有意义。对对对，还挺香的。 字里行间作为一家集图书与休闲文创于一身的新型书店，休闲空间和工艺品当然也是这里的重要角色。而在各类在售的文创产品中，最受欢迎的要数猫王收音机了。 哦，看起来像小收音机是吗？ 它其实就是个收音机。 哦， 对，而且它不仅是有那个收音机的，不仅是有蓝牙音箱的功能，还有什么收音机了，还有那个电脑的音频都可以连， 看起来特别复古。 对， 在文创区域，我还看到了许多带有浓郁中国元素的商品，印有国宝大熊猫的明信片、木雕书法字画书签、水墨画笔记本、文房四宝等，都彰显着中华文化的细节。不仅如此，字里行间还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摆放的全是汉语语言教学方面的图书，吸引了不少对中文感兴趣的外国朋友。 这儿的话有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优越，就是我们是坐落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的一层，有很多那个文人啦，还有外国大使啦，经常会来我们这儿。汉办的话，我们也会定期，也就是每年的3到6月份、9到12月份，每年我们这儿也会举办，每周六都有他们给那个外国的驻华大使上那个汉语课。 为了方便更多小朋友来阅读，这家字里行间专门设立了儿童阅读区，柔软的泡沫地垫、可爱的卡通墙壁，为小朋友们提供了一块安静、 独立的小小阅读天地。 这个儿童区其实之前是没有的， 嗯， 是我们自己开辟出来的。 嗯， 教育类的书啦，文学类的书啦， 嗯， 然后益智类的、启蒙类的，还有那个科普的、绘本的，都分得挺清楚的。 黄女士是字里行间的会员，她几乎每天都会来这家店里坐一坐，也经常带着孩子过来。 哦，觉得很开心，带着孩子来也能培养读书的这种习惯。我就按着这里头的给他选择，这儿的书进的也挺新鲜的。 嗯， 每次学校要求看的一些书啊什么的，那基本上都能在这儿找到。你到这儿来就觉得你每天你来看看书，在这里安静地享受这一段时光，您觉得就是应该做的一件事儿。 嗯， 因为我住这儿离得近。 哦， 啊，我就觉得我把我的时间分成块儿，这一块儿就应该读书。这里头跟他们太友好了，从有这家店我就来了，他们一批批的换人，但素质都挺好的。 也许就像黄女士说的那样，常来这儿跟这里的工作人员都相处得熟了，与其说这里是一家书店，不如说是一处温馨的心灵驿站。来到这儿就像拜会老友，在舒适安逸的环境中读书品茗，不觉时间流逝。刚刚贺林带我们去到的是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共去了两家最北京书店。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将打开的是最北京书店之门。我是静桥，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 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种城市文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将带领大家一起探访2018年度北京阅读季评选出的最北京书店。在节目上半段，我们跟随大鹏和贺林两位的脚步，一起去到了正阳书局还有字里行间德胜门店。那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首先到海淀区。在海淀区有一家以地球科学为主题的实体书店，大地书院。这家书店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阅读文化体验空间模式，丰富的地质图书和全国各省的专业地图，这些都让热爱地质科普的读者们愿意来这儿多坐一坐。我们的主持人小群探访了这家最北京书店，那一起跟着他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在北京海淀区的学院路有个中国地质大学，在地质大学南门外的小路上有个中国地质出版社，在地质出版社的旁边有个大地书院。它就这样安静地坐落在一条小路的尽头，假如您不推门进去，可能真的很难发现它其实是一家书店，而且是一家很特别的书店。 一进来之后，首先空间特别特别的开阔啊，但是这个书店的这一角看起来不太像一个书店， 是因为它是我们地质的一个特色嘛，珠宝啊，这些都是用地矿类的。 在一个阳光并不太明媚的下午，我走进了大地书院。首先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书店的一角竟然专门放着珠宝、玉石、化石类的东西。这难道是走进了珠宝店吗？ 经过书店的负责人李航卫的介绍，我才知道原来啊，这些都跟地质相关，属于地矿标本。 有一角是跟地质相关的东西。 对对对。 大地书院依托于中国地质出版社和大地出版社，书店内的地质类专业书籍是非常丰富的。对于那些从事地质专业工作和对地质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可真是个好去处。 下是什么？地质科普。 对， 南岭地区目标班图市区域成矿分带， 很专业，很专业的书了。 对对对，就读起来有些时候都比较绕口的那种感觉。 金刚石，还有 PDC 钻头与工艺学，这可能真的是一般除了专业书店之外大家很难见到的一些专业地质类的书哈。 你像全国各地一般系统内的人，他每次到北京来，他一定要到我们书店转一下，甚至于他有些时候要特意来去找一些书。因为我们特别的专的书，现在可能因为销售的问题，它有针对性嘛，可能也不会铺的那么广，而且它印数也会很，就你外地有些时候可能就不会发过去的。 那一般到咱们书店来的，比如说除了普通读者之外，是不是这种地质爱好者会多一些？ 对，因为北京市只有我们一家是独有就是地质专业的书嘛，包括地质那个地矿类的勘探的，他都要到我们这里边来看。 我们能看到书店摆着一盒一盒的地图。这是全国的各个省市的图是吧？ 对，这个我们今年新出的是9套，是9个省、就陆续会都会出来。应该是说比较权威和比较专业的，它里边的图的定位非常强，包括那个高德 啊，高德地图的定位是咱们地质出版社做的是吧？ 对，你看它的那个比例是1:50万，所以它那个就包括好多地质勘探、石油啊什么的，它都要来这儿，我们来那个。 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生活当中你并不会想到地图、地质勘探、地质定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现代人出行常常依赖手机导航，而手机导航的背后也有着专业的地图定位来做支撑。为了让读者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地质专业方面的知识，大地书院还会定期举办很多科普活动。 这种科普讲座是吗？ 对，我们基本上像分一年四季，我们会有主题的活动，春夏秋冬，平时再加上一些那个主题日的活动。因为我们本身这儿也是一个地质科普的一个基地，被那个教委评定的。你像去年101中学就整个连续来了3天，他要体验一下整个地质书的一个出版呀、科普的一个全部流程。因为我们还有印刷厂，他先是让他参观整个我们编辑的源头嘛，这个书组稿呀，到编辑，到最后成书，到印刷厂整个一个流程，包括采编，让他们都感受一下。对于学生来说，他都是很好奇的，每个环节他没有经历过，他都很好奇。 这边还有青少儿类的这个书哈，也会有一些地质类的内容吗？ 有，像恐龙日记，这是恐龙，也是我们地质的呀。 作为一家专业性非常强的书店，大地书院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旁边社区的居民们，特地在书店当中开辟了儿童活动区域，这几乎占到了整个书店面积的1/3。这里不但有更适合孩子们读的绘本书，而且还有孩子们玩耍嬉戏的空间。不过令李航卫最难忘的并不是书店里的孩子们，而是那些忠诚的老读者。 今年夏天有一个老人家，他手里捧了一本就翻的已经很烂了，已经烂了的书。 那是一本什么书啊？ 就是旅游的一个定位。他说我就喜欢这本书，我到哪儿都拿着这本书，我已经翻烂了，你有没有新的我再买一本。但是那个书真的是好多年之前的了， 但也是地质出版社出的。 对，我当时就把我们编辑都找下来，就想给他找一本样书也行，就说真的没有了，就是这个书已经太老太老了，已经翻新到 N 多回了。但他就是那种，就是老人那种习惯，他我就想要，我就用习惯了这本了，我就要一模一样的，但是真的没有了。翻版的有，新的有，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老专家，就他是那种情怀在里边，对地质的一些钻研，找一些资料呀看一看，甚至有的时候说，哎，你看这个当年是我曾经写过的。但是他们一说起来那种神采奕奕的表情啊，心他一坐能坐一天。有我们今年的活动，河流并不简单，还有沧海桑田地球的演化，还有黄山的冰川，还有风貌改变地球容貌， 这都是在2018年的12月。 对 啊，新年到来之前还会做的活动。 对对对。 在大地书院门口的电子显示屏和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都会有他们的公益活动的介绍，您可以带上孩子一起来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生活的这片大地的故事。 田野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是我心爱，心中热烈爱情使我多痛苦，满怀的幸福花儿没法讲出来，满怀的幸福花儿没法讲出来。 刚刚跟随小群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海淀区的大地书院。说到这儿啊，我们已经探访了3家最北京实体书店。如果您要是想安排一天的时间专门去探访这些最北京书店的话，建议您上午呢先去正阳书局转读空间，泡上一碗茉莉花茶，读一读那些在别的地方看不到也买不到的北京文史书籍，感受一把民国时期北京文人的读书气氛。那下午呢先去距离不远的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参加一场读书沙龙，在2个小时结束之后啊，咱们再到海淀的大地书院去读一读地理科普类的书。冬天白天的日照时间比较短，可能这个时候天就有点黑了，先去美餐一顿，到了快进入深夜的时候，京城里的多家24小时书店就亮起了灯光，让城市更有温暖。今天探访的最后一站，咱们就跟着贺林去北京的第3家24小时书店新华书店花市店，体会一下那里的书香温暖。初冬时节，大风将雾霭吹散，崇文门外的花市大街上，人们紧紧裹住大衣，行色匆匆，而掀起新华书店花市店厚重的棉门帘，一下子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温暖明亮，干净整洁，安静有序，是我初到这里的印象。新华书店花市书店的前身是北京市教育书店，90年代这里一度成为北京最大的书店。去年10月初，这座老店开启了24小时营业模式，还配套新设置了舒适实用的阅读区和水吧休闲空间，供读者学习消遣。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营销策划管理中心主任徐锦介绍， 现在呢咱们一块进到的是咱们花市24小时新华书店的这个1层的大厅。花市24小时新华书店呢一共是分为2层，这间书店呢可以说是北京的市民尽人皆知的一间老字号的教辅图书的书店。有很多读者呢上学时候的教辅图书可以说都是从这间书店买回去的。它从去年的10月1日改造呢成为了一间24小时书店。在保留了原有的教辅图书的这个功能之外呢，特别增设了适合夜间阅读的硬件设施，比如说舒适的座椅、柔和的灯光，还有安静的阅读区等等。另外呢，就是为了让读者呢能够有更好的阅读体验，还特别呢增加了这个新华时间，是咱们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公司的一个自主的咖啡简餐的一个品牌。然后呢，就是能够为读者呢全天候的提供咖啡和简餐的服务。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花市24小时新华书店呢不仅仅是一个卖图书的书店，它也是读者到这里来体验文化活动的一个心仪之地。从开业到现在呢，我们花市新华书店呢开展的各种小朋友的还有大读者的这种文化活动呢已经有几十场了。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 在书店一层大厅靠近中间的位置，一块设计别致的区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高处垂下的仿真绿植枝蔓，加上墙上春意盎然的彩绘图案，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现在呢，您看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咱们24小时的一个阅读专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为读者特别设立了舒适的座椅。像我们这个墙面的布置呢，也是一种春天柔和知识树的这种性质。 到夜间的时候呢，我们这边还会把灯光进行调节，让灯光更柔和，让阅读的读者呢看在读书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更刷舒适。 我看上面有一个投影仪，是吗？ 对对对，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在这个区域呢，就是除了咱们夜间阅读的这个功能以外呢，咱们呢还是一个一层的文化活动的这么一个区域。这块咱们也有那个投影设备、音响设备，在一般的周末的时候，在我们的一层也会开展很多文化活动，比如说讲座呀、儿童互动啊等等这些。 吴女士是新华书店花市店的老顾客了，每次来她都要在阅读区坐会儿读读书。 我觉得这家书店的环境比较好，而且它也是24小时都开放，这里面的书的种类也比较多啊。反正我这闲了以后，我们也就过来在这看看书。它这里面的服务也比较不错，晚上如果有人看书的话，灯他们都会开到很晚。 当读者们畅游在书中的纷繁世界，或在字里行间展开头脑风暴、脑洞大开之时，来一杯咖啡充充电、提提神儿是个不错的选择。在阅读区的不远处坐落的就是书店自主经营的新华时间咖啡吧，为读者提供手工酿制的咖啡、甜点等饮品和食品。 这个是新华时间，是咱们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自主的咖啡简餐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这个呢也是24小时经营，配套的向读者提供咖啡简餐、饮品等等服务。 我看看这个上面都有什么。您这儿都有什么饮品啊？ 我这儿有那个咖啡、茶饮、花果茶，这些都是热的，也有凉的，什么苏打水啊、那个果汁什么的都可以。 我看看，我选一个 成 热的吧。 热的成 焦糖玛奇朵。 可以， 谢谢。 您稍微等一下。 记者尝了一下，这咖啡的味道确实还不错。为了方便读者，这里的咖啡茶饮都可以外带。捧着一杯温热的咖啡，我继续跟随徐锦的脚步探访花市书店。 到二层了，这是。 现在咱们来到的那个花市24小时新华书店的这个二层。二层呢，我们设立了一个教辅读物的专区，面积还是挺大的，而且图书的品种也是非常齐全。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个少儿专区。 在二层楼梯口一上来的右面墙上挂着一幅字画，上书知了院三个字。知呢是知道的知，了是明了的了，院呢是草字头花院的院。 这个知了院是为什么起了这个名字啊？特别文绉绉的，小朋友可能不懂，但是应该是有什么寓意在里面。 知了院的意义呢，就是一个习得知识的家园，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 就在知了院的字画下，几排孩子的小桌椅摆放整齐，这些桌椅的边角处都是圆润的设计，高矮呢也比寻常的桌椅要矮小许多。 这块的功能呢，是平时在平日里面呢，小读者还有学生放学之后可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比如说进行一些学习或者完成一些作业。这个是给他们专门提供的一个阅读休闲的一个区域。我们配套的桌椅呢，也是适合低年龄段的这些小读者们使用的。非常的安全，而且呢，小读者使用起来的高度也是非常合适。 这小桌子差不多到我膝盖。 对对对对对。 在这个区域，一到周末就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当然都是孩子们喜欢的。DIY 手工制作、互动英语课、亲子讲座等，吸引了不少孩子和家长们共同参与。到店探访的这一天，李先生正在儿童活动区给他的小孙子读绘本故事，小男孩在小桌椅旁坐得端端正正，听得津津有味。 你上哪个幼儿园大班中班啦？ 中班。 上中班啦？你和爷爷在这看什么书呢？ 看没头脑和不高兴过猴山。 你跟阿姨说说这段说的什么呢？刚才你讲了个什么故事呀？ 我忘了。 小猴子怎么了？抢了老爷爷什么了？ 抢了老爷爷的草帽了。 这么调皮的小猴子啊。 他在儿童区就办得很好了。在这个学校好在哪里？他在儿童区呢，小孩在这个地方能够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一个坐姿。坐姿一个不光有一个舒适的环境，而且修正坐姿啊， 对视力啊都有好处。一方面我们觉得他这半年很好，书比较全乎，态度啊，这个人比较热情呐、也好。第二个呢，离我们也近一点，就近一点。 改为24小时营业后的新华书店花市店，白天一层、二层全都开放，晚上9点之后，教辅书专区不再开放。书店晚间还会放映电影，丰富读者夜间的文化活动。24小时书店并不是只将营业时间延长这样简单，花市书店接下来还计划进行新一轮的装修改造，力图打造一处全天候引导北京文化生活的心灵港湾。探访了4家最北京书店，我们也感受到阅读空间不仅是阅读、聆听与交流的场所，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代表着城市文化的想象与追求。而近些年来，北京的